还记得那最新的温柔，一抹相思飘荡在梦的路口，曾经的记忆却搁浅在西楼。是否不小心把你身影弄丢，是否松开了今生相牵的手，一片赤诚无法将真情挽留，曾经的誓言还回荡在心头。思绪在细雨里纷飞，忧伤在心中已驻留，思念在秋风中颤抖，泪水在轻轻地淌流。天长地久不过是荒唐的借口，爱你的心在瞬间化为乌有。是否不小心把你身影弄丢，是否松开了今生相牵的手，一片赤诚无法将真情挽留，曾经的誓言还回荡在心头。思绪在细雨里纷飞，忧伤在心中已驻留，在轻轻地淌流。思绪在细雨里纷飞，忧伤在心中已驻留，思念在秋风中颤抖，泪水在轻轻地淌流。天长地久不过是荒唐的借口，爱你的心在瞬间化为乌有。